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给楼高的那张图纸是什么？你就不怕他真的泄露了吗？他毕竟是铁匠协会的会长。 没关系，泄露了也不怕，那只是暴雨梨花针制造图纸的三分之一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没错，诸葛神弩可比暴雨梨花针差太多了，但是从实际意义上来看，诸葛神弩却要比暴雨梨花针更加有用。是暴雨梨花针制造起来更容易吗？如果是的话，也不会在唐三潜意识的唐门失传那么多年了。先不说工艺的难度，单是那深海沉银的银母就是一个大难题。哪怕是楼高能找到深海沉银的银母，他能找到多少呢？又能制造几个暴雨梨花针？几个暴雨梨花针对于斗罗大陆根本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能大批量制造的诸葛神弩却可以对斗罗大陆产生不小的影响。这就是唐三将最难制造的暗器交给楼高来做的原因。而且他也相信，以暴雨梨花针对楼高的吸引力，他根本就没心思想这些。而且唐三现在给他的才只是三分之一的图纸而已。楼高确实狡猾了些，但是如果用得好，将来也会是唐门的一大助力。唐三正愁孔雀翎、暴雨梨花针和佛怒唐莲这几件绝世暗器如何制作呢？他要统御全局，还要修炼，不能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铸造上。而泰坦虽然也有足够的能力，但他一个人还是太少了些。眼下多了这么一位铁匠协会会长，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唐三心中已经开始在盘算着要如何来利用这位想要偷取唐门暗器精益的神将了。司龙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师为何会突然传位，不过他作为楼高的首席弟子，心中不解，面上也并没有显露出来。 泰坦副会长，时间不早了，我先请各位吃顿午饭吧，然后再挑选金属如何？ 还是你懂事儿，楼高那老家伙除了铸造以外是什么都不关心。这些年来协会里很多事都是你处理的吧？嘿，这楼高也真是的，就这样还让你继续做那守卫的任务。 这是我们自愿的，如非一切按照规矩来，咱们铁匠协会的贵宾拍卖场也无法做到现在这样。坦白说，铁匠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来自于拍卖场。 啊，这我明白，谁让咱们铁匠不被人重视呢？哎，我看这样好了，我这里呢有份单子，你交给下面的人去采购吧，我信得过你。 泰坦副会长，我没看错吧？铁晶10吨，我还从未听说过谁买铁晶是论吨的，难怪你们大老远的要来到更新城采购。哼，恐怕整个大陆上除了我们更新城以外，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拥有如此多的铁晶了。 别忘了给我们打折就好。 坦白说啊，泰坦副会长，您应该也知道行情，如果真按照老师说的那样一律给您打8折，恐怕铁匠协会下属的那些商铺就都要破产了。您看这样如何？我给您打个9折，这样我们已经是成本价格了。 这样好了，总不能让您白忙，打折就不必了。我听泰坦长老说过，更新城的各种金属价格是最便宜的，1公斤铁晶才1个金魂币，我们就按照原价购买，但是希望您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所需要的各种金属集齐。 那怎么好意思呢？那就95折吧，像你们这样的大客户总是要有些优惠的。你们放心，这些金属啊虽然也算贵重，但还都是常备的，3天之内可以凑齐。只是你们打算如何带走呢？ 就用混导器吧，如果我们自身的混导器不够，就在更新城内购买2件大容量混导器应该差不多了，货到付款。 这次购买的金属以铁晶为主，另外还有纯银、钨钢、玄铁、钨金、含铁、晶金等等。唐三仔细计算过，这批金属足够1-2年之内的唐门所用了。只要一切顺利，足以制造出一批适用的暗器， 不但能够满足七宝琉璃宗和唐门的需求，还能够囤积一批。至于卖给谁，就要看情况而定了。反正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司龙心中暗暗盘算了一下这批金属的总价，心跳不禁一阵加速。但是从协会中抽取的交易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更何况让他去采购，自然优先选择属于协会的商铺。他看得出，在这行人中，唐三才是真正的首脑，当下连忙满口答应下来。这样的大客户，就算没有泰坦的关系，也一样会受到铁匠协会的重视。要知道，这笔交易下来，牵涉到的金额能够达到20万金魂币之多。对于铁匠这个并不景气的行业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相当于整个铁匠协会一年的经营流水总额。出了铁匠协会，司龙面带微笑地带着众人走向协会旁不远的一家酒楼。就算外界还不知道他即将继任协会会长，以他铁匠大宗师的身份在这里也是贵客了。 司龙大宗师，您来了，快请。 还是老地方吧。 对不起，司龙大宗师，给您换另一间包房吧。今天那个房间已经被人给定下了。 老板，今天我要宴请重要的客人，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不敢，只是。 只是什么？ 定下那间房的人我实在惹不起。司龙大宗师，就求您体谅体谅小的吧。他们是武魂主殿的人。 更新城算是星罗帝国境内的主城之一，因此这里的武魂殿自然也是武魂主殿了。武魂殿在整个大陆上势力极大，不论什么级别的城市几乎都有他们的存在。一听是武魂主殿的人，司龙脸色不禁有些难看，但他还是忍住了，看了一眼身边的泰坦等人，对老板说： 行了，老板，我也不难为你，给我们另找一间吧。 司龙大宗师，各位贵宾，快请快请，今天实在是我的不是，这顿算我的。 这老板显然很会做人，再加上那谦卑的样子，让人很难再责怪他什么。司龙和唐三众人虽然不想闹事，但并不代表别人也不想。正在一行人准备跟着老板上楼的时候，背后却传来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司龙大宗师啊！要不要我们把地方让给你们呀？ 众人回身看去，只见七八个身穿武魂殿执事装扮的人走了过来，为首一人年纪和司龙似乎差不多，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鹰钩鼻，小眼睛，大嘴叉，脸上的皮肤就像是风干了的橘子皮一样丑陋，一双眼睛中却流露着不屑的神情。而跟在他身后的那些人更是一个个恨不得双眼望天，嚣张之气溢于言表。不用问唐三也知道，这些人必定是来自于武魂殿更新城主殿的了。 迈尔斯主教，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什么意思，大家认识也这么多年了，我这不是要表示一下敬意吗？您可是大宗师级别的铁匠你们知不知道啊？大宗师级别的铁匠是什么？ 还是铁匠？什么呀？ 没错，还是铁匠。可怜啊，你也有70多级的修为了，却是个无用的气魂师。哎呀，司龙啊，让我把房间让给你也不是不行，只要你能说服楼高会长将你们铁匠协会并入我们武魂殿，今后的发展那还不是要多好有多好吗？啊， 司龙脸色已经气得一片铁青。没错，他确实是一名魂圣级别的魂师，可是身为气魂师的他就像是当初的小傲一样，本身并没有任何攻击力。 迈尔斯，不要忘了，这里是更新城。 哟，那又如何呀？别说是你，就算是更新城的城主， 见到我也要客气几分。滚开，好狗不挡道。 一边说着，他随手一挥，顿时一股大力拉扯的斯隆向一旁跌去。不过斯隆的身体很快就稳定住了，奥斯卡扶住了他。斯隆这一跌开，自然就露出了后面的唐三等人。迈尔斯顿时愣了一下，倒不是因为他认识唐三这些人，而是因为一眼就见到了众人中的两个女孩子，皮肤白皙的宁荣荣，单纯的仿佛百合花一般的小舞。两个大美女出现在眼前，令他不禁一阵恍惚。尽管作为更新城主殿的殿主，他也算是见过不少漂亮姑娘，但像他们俩这么美的，他还是头一回看见。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吞了一口唾沫，然后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变了，刚才的冰冷化为一片慈祥，配上他的年纪，倒真有几分道貌岸然的意思。 哎，斯隆啊，你是从哪儿拐来的这两位姑娘啊？啊，嗯，长得可真漂亮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